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这是来自顺子的一首歌曲啊，也是翻唱玉置浩二的一首作品，叫做 Dear Friend， 亲爱的朋友。说实话，有的时候会和朋友之间的接触呢会慢慢的少了很多，那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吧。就包括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好朋友，毕业之后各奔东西，各自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包括说不同的生活，慢慢的可能交往的也会越来越少。不是说不惦念，而是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是忙于自己的生活。当然现在社交平台很方便，就是你通过微信也好，这个微博也好，或者 OK 其他各种的方式，你都可以和朋友来取得联系，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来说说知心话吧，其实还是事在人为的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冯建宇，这是他为网剧陈阳所演唱的推广曲，叫做《钢铁森林》。哎呀，不得不承认现在网络剧实在是特别受欢迎，我刚刚看完这个《法医秦明》，对包括在此之前的这个《余罪》，他们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网络剧啊，也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人们生活当中了。一块来分享《钢铁森林》。 行走白色横线，夕阳快看不见，你我之间偶尔擦肩，那么疲惫，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再剩一天，或许沉默能过好明天，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当天森林还要走多远，想冲破黑暗找到 建宇为网剧陈阳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《钢铁森林》。冯建宇呢是一位歌坛新人，而他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呢也会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风格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，锦绣儿重唱在1998年《情比姐妹深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一同去郊游》。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清新、很年轻的感觉啊！一同去郊游吧。 今天发生的事我没有告诉你，就好像功课没有做完，我们常瘫在桌子前面胡说八道，昨天今天和梦想的未来。下午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，含一根棒棒糖，用自己的方式走路，到小吃街排队为了吃一只红豆。钓鱼上我喜欢 Mickey 老鼠，我热爱 Kitty 猫，流聪明的力气面对世界的纷乱，只有你和我知道，连你像孩子般的愚蠢行为是为了储存能量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我们是这样的朋友。

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小虎队1991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再见》。我们和小虎队说再见，尽管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着，但是当年的那样年轻活泼的小虎队的那个时代呢，的确是已经和我们 说再见了，然后一直保有在我们的记忆当中。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历程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和不少的音乐人相见，然后这个相伴，那可能最后也会说再见。好在这些音乐一直会留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而且会不时的把它翻找出来去重温一下。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哦天哪，同样是为一部网络剧《西牙侠》所演唱的片尾曲，叫做《武侠》。 百般招法，想和一相生，和那一句绝杀。远在天边的人家，近在咫尺的天涯。刀光剑影太乱，何处去寻他？恩怨两个字，一念放下。腥风和血雨，终究会被重刷。江湖流传的太真，刻骨铭心的太假，任凭大浪淘沙，空余下年华。我不傻，谁愿来给我卸甲，转山处是寻常人家，正邪难逃，风归旧路，不过是不江湖也不侠。若不杀，谁人来给我写下，转身处是寻常人家，正邪难逃，痛归成土，不过是不江湖也不侠。 这是吉克隽逸为网络剧《西牙侠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武侠》，那么也是吉克隽逸呢首次来演绎这样的这个武侠风格的歌曲啊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，有一点很难拿捏，但是当音乐旋律响起来的时候，再看到歌词，吉克隽逸说，很快就找到了英雄豪迈、快意恩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所以呢，也是很顺利的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制。而我特别要说到的是这一部网络剧《西牙侠》，我会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呀、啊，然后会想到那一个段子啊，一个笑话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说，问你说吃什么东西人容易变丑啊，告诉你吃什么东西会变丑呢，吃藕会变丑，因为吃藕丑。这个网络剧叫做西牙侠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汪峰2002年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在雨中。 在雨中

蔡淳佳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依恋》，这是翻唱经典法语歌曲《我的名字叫依恋》。音乐就是这样啊，可以虽然说是不同的语言，然后不同的这个国度，但是呢，它只要是能够打动人心的，就会广为流传。好久没有听到邰正宵的歌曲了，对吧？还记得当年邰正宵的999朵玫瑰，还有千纸鹤盛行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，就是很多人为之着迷的那样的一种现象啊。那现在邰正宵又回来了，2016年带来了他的新专辑，叫做《爱在当下》。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邰正宵、任龙璇和姚可杰共同带来的《笑着哭了》。 剩下最盛开的鲜花，此刻就像我们都将要绽放。对你的每一句话，说不完所有牵挂，到头来还是时间最猖狂，分秒间随我们年华，却未曾因谁的哀求而停下。于是我们笑了，笑着笑着哭了，说怎么转眼就到这一刻，天还是蓝色，我们的心依然炙热，却不允许再停留着。于是我们认了，认清没有选择，不能回头，尽管多么不舍，就算某一天。 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啊！你可以想象心里面是有多少的复杂的情绪在纠结着。陈琳2001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爱就爱了》，一份洒脱，一份豁达。

是的伤口需要花点时间，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，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，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，变成回忆。 到底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头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，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，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，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。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，别管那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不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思念是一种病，有的时候就让人难以自拔。这是张震岳2007年 OK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曲的原曲呢是齐秦所演唱的，然后张震岳把它进行了一些改变啊，所以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印象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呢是来自莫文蔚2000年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寂寞的恋人》啊。谁说爱情永远都是欢闹的，永远都是愉悦的？有的时候它真的会有一种寂寞和孤独，而且这种寂寞和孤独还是别人所没有办法来帮你排解的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固执的气势一样，为什么夏天太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沙子太正常，风险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，满意你爱的吗，有何心